化肥会挥发，初级班，化肥会挥发，中级班，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高级班，黑化肥发灰，会挥发，灰化肥挥发会发黑。 MBA 班，黑化肥发灰，挥发会花飞，灰化肥挥发，发黑会飞花。